大利米兰主体思想研究中心和墨西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最近分别举行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为了贯彻我们党的司法政策阅读会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朝鲜劳动党是我国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向导者阅读会。